大家好，这个礼拜六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第36集，讲的就是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就是誓师北伐，势如破竹，先攻陷这个就是汉口汉阳，跟住就在武昌，然后就是这个湖北的局势就控制了，跟住就杀到江西。在江西的南昌，他希望就是这个国民党的政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这里就是可以召开这个第三次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吧，去开这个军事善后会议，看看整个中国的形势，是吧，国民党怎样去继续发展和掌握。但是这个国民党的左派在第三国际的代表鲍罗廷的操控之下，就因武汉建立这个左派政权，就是、国民党左派，就跟这个南昌的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分庭抗礼。礼拜六十点钟，记得收睇《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第36集。 贯彻声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节， 嗱，我建议嗰啲即系佢会继续从事呢啲社会运动嘅朋友咧，真系要参考一下呢一份即系终审法院有关公民广场三次嘅上诉案嗰、那个即系裁决嗰、那个判词啊，即系大家应该真系仔细去睇下。咁我只系举出两样嘢啫啊。當然有些人認為這個就兩邊各打五十大板，又趌下個上訴庭，但又肯定他那個即判刑新指引，又放了三條僆仔，兩邊各打五十大板。但他的考慮呢，其實終審法院講得很清楚，即這個上訴庭即對那個刑期覆核，然後真的接納了政府刑期覆核，跟住就判他們坐監，這個判決是即即係佢認為原審法官的判決已經是足夠嘅，所以呢個就否決了呢個上訴庭對佢呢三個人的判決。但是用一段很長的文字去講上訴庭呢個指引，新的指引，係咪？即係我看到呢個是值得大家即係提高警覺。當然啦，公民抗命，你預咗去坐監嘅，咁啊冇所謂啦，係咪？咁但係又唔係咁講喎，你喺個法律嘅基礎上面你都要爭取一個公義啊嘛。你唔係話屌我做得咗咪坐監咯，咁屌係咪啊？咁你係唔應該坐監噶嘛？就算法律上都可以係係咪啊？可能係社會服務令，可能係罰錢噶嘛，係咪啊？都要睇你當時嘅動機啊，係咪啊？同埋有冇傷害到其他人啊？知好多因素噶嘛，仲有係咪？所以呢個係即係我覺得呢啲將會從事社運嗰啲係嘛，或者會繼續嘅，真係好仔細去睇一下呢份判詞。同埋呢個亦都唔係淨係你去從事社運嗰個問題，牽涉到成個香港嘅嗰、那個即係香港人嘅嗰個集會結社嘅自由。呢個先最重要，係嘛？當個政府越多呢啲所謂倒行逆施嘅時候，嗰、那個抗議聲音越嚟越多， 你唔喺邊度講啫？報紙唔講，立法會 全世界都係講，你梗係街頭噶啦嘛，大佬！一街頭就係非法集結噶啦嘛，一街頭就係非法集結噶啦，記住係咪？一非法集結就可以即時坐監噶啦，但係唔應該即時坐監噶嘛，唔應該係半即係。你過去你睇過去啲案例就知道啦，係咪？咁你因為點解有時法庭會考慮呢啲嘢？就係你嗰個動機純正嘅，或者一件事就係好撲街嘅政府，係咪？喂，喺好多國家都會有呢種情況，法庭基本上就會幫嗰啲抗爭者，係咪？因為佢要改變呢個社會秩序，佢希望法庭都有呢種動機喎，會有係咪？咁你而家即係越收越緊啫嘛，其實係去到尾就係、是、係仲有，我哋會對法庭係越嚟唔相信啊嘛！個理由好簡單嘅啫，你呢個基本法第104條，人大釋法之後，你對嗰個法院構成嗰個約制去到咩地步咧？已經佢完全個法院咧就已經等於係 手腳都被你綁了的嘛。他們這樣宣誓，跟住有個104條的釋法啊，很 detail 巨細無遺，打個黑黐冚家產你都是 唔莊嚴， 你都唔莊嚴噶啦，都 DQ 得你嘅。咁去到即係其實去到，即係我當然誇張啲啦，係去到呢個地步噶啦，你知唔知啊？因為你睇下個選舉主任用佢行政，即係作為一個技術官僚，一個 AO 嘅身份，佢可以有讀心術嘅能力。屌啦，我覺得你唔係真心誠意擁護基本法，咁我就 DQ 你噶啦。咁你講咩法律啫？咁去到法院，法院邊有得喐啫？你有個104條基本法，經過你解釋咗之後就咁嘅。以前法院對基本法104條嗰個理解同你個人大常委會嗰個釋法係完全南言北切嘅，咁佢就可以做咩啊？個法律位階就你高過佢，咁佢可以做咩啊？你其他嘅而家呢啲咁嘅所謂政治性嘅嗰啲審判越嚟越多嘅話，法院而家咪變成咁啦，進退兩難嘅。咁於是你個法院嗰個公信力咪冇咗咯。那個看得到的所謂 justice 就沒有了，現在當然你擁有個權力的人一定會強調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就是說這些 的，那些都是了，你不用爭拗的那 些，但我們不反對你說那些，但是現在的問題就不只是說那些，還要說共產黨一言九鼎，講親港獨你都死，港獨又死，自決又死，是吧？自主都死，是吧？即我哋自己都捱過呢啲嘢噶啦。出張郵票十週年，係嘛？民聲起義，佢就唔俾你出啦。郵政局，係嘛？個郵政處處長立法俾我兜口兜面鬧佢。就講呢單嘢，唔出聲。我哋依足法例乜乜？我民聲起義犯咩法啊？你話俾我聽四個字，即係我哋個台號啊，係咪？即係呢度又嚟，嗰度又嚟，你都未知死，仲喺度瞓喺夢中，你香港人係嘛？咁而家跟住呢啲反對派中意鬼打鬼添啊！你仲保住自己個位啊？第一係嘛？而家咩大都唔夠3月11號嗰個選舉大係嘛？但係其實，即係香港人自己，如果細心啲諗下，如果你有足夠嘅資訊去判斷，香港基本上係好危險，遲早殺到埋你嘅身，係咪？譬如你對今日學校停課你有意見嘅，咁點啊？係咪啊？佢中意做乜都得噶。啊，你譬如對而家喂嗰個疫苗唔夠嘅，咁你有意見，咁你去做乜啊？係咪？咁而家仲有啲人話疫苗冇用嘅，打到咁，佢整到成個社會聲信息好混亂，你可以做咩啊？你乜你都做唔到，唔係淨係政治。我哋唔會擔心嗰啲建制派啊，或者呢啲啊，即係香港有好多呢啲咁嘅外圍組織喺度日日喺度屌你叫囂啊，包括呢個周庸啊，呢班契弟啊，咩香港資報啊，港人港地啊，咁我覺得係一個自由社會，多元化聲音呢個好正常，佢都應該有呢啲咁嘅人喺度鳩噏冇所謂。但係你成個反對派陣營係咪？你唔冇辦法俾到香港人有個希望。同埋你冇道德勇氣，係嘛？連個反對派陣營都係咁，咁你點可以怪香港人係港豬咧？係嘛？連個反對派陣營都俾人覺得你係唯利是事，你係即係要即係好重視個權位嘅，咁大家係嘛？嗰啲其他嗰啲香港人顧住炒股票係嘛？見到股市冧如喪考比係嘛？咁你笑人做咩啫？係嘛？去到最後，個個就係獨善其身、求自保嘅時候，咁呢個社會邊會有進步啫？呢、這個社會點會唔亂啫？老實講，係嘛？唔係淨係我哋講，那個社會就會亂啦，大佬，係嘛？即係一個專權政府，佢梗係無所不用其極噶啦，大佬，係咪？佢係無所不用其極地鞏固權力，這個是必然的，是吧？但是你必須有些制衡的力量，包括傳媒和反對派嘛，大佬。所以當年 当呢个陈独秀晚年嘅时候，佢觉醒嘅时候，你睇佢写啲文章，到最后佢就承认共产主义行唔通。到最后佢就认为民主就是要有反对的自由，就唔系你讲嘅为反对而反对，系嘛？你啲反对派系嘛？为反对而反，到咗今时今日。是吗？个资讯咁流通嘅时代，喺香港都仍然有呢啲民建联、工联会，是吗？呢啲即系讲翻七八十年前嗰啲所谓当权者讲嗰啲说话。你睇毛泽东喺四十年代讲咩？系咪多党政治？OK， 啊，屌你叫国民党还政于民，结束一党专政，系嘛？屌你人民就第一嘅，冇选举嘅政党就唔系政党，屌咁啊，大佬，系嘛？即系我哋其实所有有权啊或者有影响力嘅人，其实都应该照自我反省。譬如而家我哋啲下一代遭受到呢啲咁嘅打壓，你估對個社會未來發展係有好處咩？你林鄭月娥都就嚟六十啦，係咪？你而家有權有勢嗰啲人，全部都係戰後嬰兒潮出世，都排隊去入棺材啦，係咪啊？呢班坐完監出嚟，個世界係佢嘅，大佬，係咪？而呢班人本嚟個世界係佢嘅。他而家系坐监，或者他唔系坐监，都喺出边坐一个大监狱，系咪？咁个社会希望喺边度啊？咁问啦，想办法训练一班，屌你洗脑洗一班啊！即系 年青嘅奴才， 系年青嘅奴才咯，系咪？咁所以咁社会咪又系出现一个两极，将来咪又系一个两极，又系个咪系撕裂恶性循环嚟嘅，呢个冇得变嘅，系咪？咁所以去到最后，我哋咪要求，即系到最后就即系希望个天收佢哋咯。咁但系而家即系睇下，即系个天都系，屌你上帝都成瞌眼瞓啦！而家系 自杀马就投咗降噶啦。 咪上帝冇投降？ 有，我觉得有。 上帝冇投降，啲上帝唔需要投降嘅。屌你咩系教会投降嘅？而家系系咪？所以我今日录咗一段嘢咧。即係聽日做説文解詞嘅，我而家成日要用呢啲曲筆啊，咁即係我做一個節目做咗上身嘅，已經眨下眼完廿七集啦。説文解詞，我聽日説文解詞係講咩？義與不義不可同父一轭，講嘅就係中梵建教。OK， 即係呢個哥林多後書啊，講得好清楚啦，係嘛？係嘛？即係其實嗰個係嗰段經文原本就係講咩咧？就是你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不可以结婚啊，咁你信主和不信主咁不可以同父一轭咯，係嘛？嗰個轭咧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即係牛上邊，即係我哋耕田嗰、那個嗰、那個扣啊嘛，你知唔知啊？扣住噶嘛，咁你兩隻牛去耕田，咁梗係一個行東，一個行西，咁咪實唔掂噶啦。那個意思係咁樣嘅，所以保羅都好犀利。啊，舉幾個例子啦，係咪？咁你俾呢個魔鬼，咪耶穌，咪基督啊，所謂基督同呢個魔鬼可唔可以相和咧？係咪冇可能噶嘛？屌你個梵蒂岡做呢啲嘢咪咯，係咪啊？你要同佢相和。仲有个契弟梵蒂冈主教，你睇佢讲乜嘢？哇！中国冇得顶啊，又冇毒，青年又唔吸毒啊！屌你，有国民意识啊！哇！屌你呢啲，所以我成日讲，我哋信耶稣嘅人系信耶稣，即系唔系信教会。教会系扑街嚟，好多时呢个咪一个例证。喂，你嗱讲，大家睇下历史就知道啦，系咪？点解？即系喺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系咪啊？你呢、這、一个即系梵蒂冈，系咪啊？系同佢系断绝关系嘅，等于系喂佢杀你几多人咧？知唔知啊？杀你几多人先？系咪？ 大家讀下歷史就知道㗎啦。你即係喺歷史上講中梵關係，就係指中國同羅馬天主教教會嘅關係啫嘛，係咪先？真真正正有一個最好嘅關係嘅就係中華民國，而家嘅台灣，係咪？你就成日密謀咧，就要同共產黨建交。所以陳日君個講法冇錯嘅，即係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咁呢個咪即係屌你同魔鬼相和啫嘛，梗係係嘛？其實呢單嘢我諗住用一節嚟講嘅，因為有好多嘢想講，不過就時間問題啦，係咪？咁所以咪即係上帝瞌眼瞓啦，我認為呢個就係阿牧師喺度先，上講講話上帝瞌解眼瞓，因為真係幾大鑊啦，真係。唉，你有咩理由？喂，佢嗰七個主教係非法嘅，係嘛？你俾喂大佬嗰啲仲有老婆嘅，有啲係即係唔排除有啲係包二奶添啊！屌你真係大鑊，你真係係嘛？真係好笑啫！當然咧，我哋講呢個即係中國同天主教歷史就要數到好遠㗎啦，係咪？誒、那個過程即係。同羅馬天主教教會個關係其實都即 係明朝末年利馬鬥， 好複雜嘅，即係嗰個關係，即係恩怨情仇，即係嗰個事件啊，實在太多啦，係咪？你就算數到最近嘅時候，去到滿清雍正一即位就即刻禁，係咪？即係又有個時間俾你喺度傳教，有個時間殺你啲人啊！最離譜就係共產黨，歷代。喂，你呢班即系而家喺梵蒂岡當政嘅人，大佬你唔知啲歷史，冇可能唔知噶嘛，係咪？係嘛？就算即係佢殺你好多人都好，你都有繼續去傳教嘅，但係就唔係好似而家嘅方式，你要同佢建交，跟住你跪。咩？陳日君都喺入邊做好耐嚟啊，係嘛？ 嗯， 就唔係跪啊嘛，你而家係跪啊，大佬。所以而家我對呢個教宗非常反感。呢個陳日君又好戇居話教宗唔知，即係發夢啫。你啲教宗會唔知道？唉，真係你呢咪又係中國人嗰啲啲傳統嗰啲 芝麻貪官不罵皇帝。 係咯，芝麻貪官不罵皇帝啦，教宗俾人蒙蔽啊，即係咁咯。你明唔明啊？個皇帝俾人蒙蔽咯，而家就係佢點會俾人蒙蔽啫？定係佢嘅主意嚟嘅，大佬？他一上任就要千方百計要跟這個中國建交嘛，是吧？不過陳日君都算敢講嘢噶啦，佢嗰個訪問咧就係英文叫做 My Fight with the Vatican， 我與梵蒂岡的戰鬥 戰鬥爭又好乜都好啦。呢個係一個 exclusive 嘅 interview 喺應該係英國嘅天主教雜誌。呢個都引起好大震撼啊！梵蒂岡即刻駁佢啊，知唔知啊？咁啊，咁但係都冇用噶啦，唉。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整咗錄咗一段，聽日睇啊，五分鐘啫，意義不易，講下聖經啊，真係，即係説文解字，有時係講下孟子，有時講下孔子，有時講下史記，有時就要講下聖經啊嘛，係咪？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徒，咁我幾多呢啲經文可以愛嚟抽水，真係我係佢係攞住，即係其實就係抽水啫嘛，我攞嚟係係咪？咁你嗱個世界而家變成咁啊嘛，係咪？咁但係我哋讀歷史嘅人，我哋一啲都唔會覺得出奇嘅，因為過去類似嘅情況都發生過好多啦，係嘛？當年點樣姑息呢、這個嚇、啊，即係共產主義啊個世界點樣姑息，然後令到佢壯大，咁呢啲大家都有眼見嘅。今時今日就唔係淨係姑息，屌你基本上就投降係嘛，妥協係嘛？有啲就其實國際關係就咁嘅各為鬼胎，啊，各為其主，國家利益排第一，係咪啊？佢唔會理你其他人嘅。 咁梵蒂岡眼中都好似 Facebook 咁啊，中國一個大嘅市場嚟噶嘛。 屌你嗰個係教廷嚟噶嘛，大佬，你點可以咁啊，大佬啊？你而家對成個天主教個傷害好大嘅，有好多信徒係會感到憂慮同不安嘅，大佬。 當然有很多信徒就一定是很高興啦，例如林鄭月娥，係嘛？佢都係天主教徒，咁佢咪好高興咯，係咪？但有很多天主教徒是憤慨的嘛，會係咪？不過即係羅馬天主教教會都很多醜聞㗎啦，即係歷來啊，又唔爭再多一單咁解嘅啫，你明唔明啊？係咪？咁有啲人就唉，形勢比人強，而家共產黨 點會形勢比人強啊？喂，你後邊嗰個係成個宇宙嘅老頂嚟喎，你點會冇可能形勢比佢強、啊？ 宇宙老頂係喎，宇宙老頂都死啊！係 啊，係嘛？所以呢個係講唔通嘅啫，你唔好話形勢比人強。因為嗱，我記得聖經入邊有説話嘅，如果你贏得全世界而失去你嘅靈魂。 不是这样讲的那句好像失去自己的灵魂咩？ 是吗？ 赢得全世界输了自己是吗？那 是值得吗？那而且那个不是全世界，那个只不过是中国而已嘛。 即是在1949年即是中共的解放军控制这个南京的时候呢，当时就跟住就嗰陣時未正式10月1日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嗰陣時國民黨仲有啲人仲喺大陸嘅，即係喺佔領咗南京之後咧，南京就係中華民國嘅首都嘛，係咪？嗰陣時就就對外宣稱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咁啊梵蒂岡咧就嗰陣時冇承認佢嘅啊，咁但係嗰陣時嘅公事咧，即係梵蒂岡嘅公事咧，仍然係留喺大陸。 嗯。 咁就亦都未同喺台灣嘅中華民國建立正式嘅關係嘅，咁咁當時點解會咁呢？就係、是、留翻呢個黎培理喺度咧，就係、是、希望即係、就是、就教會啊或者教產事務啊，咁同啲嗰啲代表宗座，即係嗰陣時仲有好多天主教嗰啲主教入邊噶嘛，係咪？佢都即係都未知你而家呢個共產黨政府會點噶嘛，係咪？咁國民黨去了台灣啊嘛，係嘛？嗰陣時係同你中華民國政府個關係噶嘛，係嘛？即係你共產黨未殺到你嘅時候，係嘛？咁所以當時嘅公事係冇離開呢、這個中國嘅，係嘛？咁但係跟住成個形勢就變啦，係咪？咁呢個黎培理就留唔到喺度啦，留唔到喺度就唔係佢要佢自己走，係1951年就係俾共產黨驅逐出境。 嗯 咁先至後來同中華民國建立呢個外交關係。 但係呢個亦都要講啦， 跟住就迫害呢啲人啦、啊。你仲喺度嗰啲人就迫害啦。 對於 即係殺啊、坐監啊嗰啲神父啊，幾多啊？ 信教啊？對於中國共產主義嚟講咧，教會啊，特別係天主教咧，係呢個帝國主義嘅爪牙。帝國主義透過傳教士去侵略中國。这个是历来中国共产党底下的历史观。 不是，那你在公元2000年那次就是2000年10月1日教廷拆封了120个即是在中国信教的圣人殉道圣人。於是共产党就认为呢，就是这个所谓列圣名单里面有些传教士呢是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就是你刚才的讲法了。我识背咁滞嘅呢啲系，佢一路就系当你屌你全部都系嗱，譬如佢三字教会点解叫自治自养自存咧？佢美其名就系我唔受宗教组织系不能够受外国势力干预，咁解嘛？ 就要受 我干预啊嘛？佢叫自存自养自治就系咁样嚟噶嘛？你三字爱国教会啊嘛，系咪？嗰啲就系教会，你有冇其他嗰啲地下教会系要取缔嘅？咁啊嘛，系咪？自存自养自治。咁、那個表面嘅意思就係，即係宗教組織不能被呢個外國勢力干預。咁你梵蒂岡去拆聖，咁仲咪干預佢啊？你委任主教咪干預佢啊？咁啊嘛。咁而家你唉得啦，我唔干預你，你啲主教你委任咗我，我承認啦，我承認啦。屌你真係，唔係啱嘅。即係陳日君講，你基本上係投降嚟啊嘛，大佬呢個係鬼啊嘛，呢個係係嘛？你喺討論建交條件裏邊，呢個基本上一直以來就係最大爭議，就係呢樣嘢，傾啊傾咗幾廿年噶啦，你明唔明啊？你台灣你估好穩陣啊？中華民國不嬲都唔穩陣噶，同梵蒂岡嘅關係， 共產黨一路都喺度做緊功夫噶嘛，你梵蒂岡方面又一路喺度做緊功夫噶嘛，大家永遠就有個爭議喺度嘛，係嘛？而家呢個爭議咪解決咯，屌你嗰啲非法主教，我承認你，屌你真係。你忘記了當年你百幾個殉道的你拆聖喎，大佬嗰啲係，跟住佢話你屌你啲呢啲係侵犯中國主權啊！屌真係，充當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啊！對中國人民犯下嚴重的罪行啊！屌你真係，呢、這個就當時公元二千年就唔係好耐，要十幾年前啫。咁你而家即係教廷呢啲人。呢啲所謂管理階層，你唔知呢啲歷史咩？ 梗係知啦，大佬嗰啲年個年齡都坐底都五啊幾六十啦，點會唔知道？ 咁後來大家都傾傾下，咁就雙重認可啦，係咪先？大家都想辦法去解決呢個矛盾啊嘛，就另一個雙重承認啊嘛，你明唔明啊？嗱，你嗰啲我又承認，我話嗰啲你又承認，咁咪雙重承認咯，搞呢啲啊嘛，都傾傾下埋單噶啦，係咪？ 套用嗰個講法就係咧，即係雖然而家係一個鳥籠。但傾掂咗之後，鳥籠個空間大咗。咁陳日君就從來根本就冇個鳥籠喺度。而家你趕我入個鳥籠，趕我入去，趕我哋個籠入邊。 所以其實咧，我哋睇到咧，喺2015定2016年咧，嗰、那個雙重已經有啲主教係雙重認可咧。咁你已經睇到佢即係呢個日子不遠噶啦，建交嘅日子係咪？咁已經突破咗呢步先啦。咁但係呢個就大家都落到台啦。咁你而家唔係喎，你而家直情係。最近呢個七個主教非法主教，呢個就真係我諗好多天主教徒接受唔到啦。好啦，咁我哋就今日係禮拜四，跟住禮拜一嗰次 早上， 我哋唔係禮拜一嘅踩場喺邊度做啊？ 咁喺呢度做咯。 禮拜啊，禮拜踩場 講好清楚。 咁就嗱，我哋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就冇節目嘅、，OK。咁但係踩場係有喎，踩場唔係年初一、二、三好似我睇翻。 年初四嗱，我講多次俾頭先，我已經講咗㗎啦。 年初四 嗱，好簡單啫，因為年三晚嗰日咧就禮拜四嚟嘅，咁咧就理論上咧就係呢個踩場嘅時間。咁但係我哋已經喺維園嗰邊嘅啦嘛，所以我直播喺維園嗰邊嘅狀況面 OK 咯，係咪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太介意啦，話我今日睇踩場，因為我哋就會直播我同阿鬱敏喺年宵嗰度嘅狀況嚟嘅嚇。咁係咪做節目亦都即係可能到期先算啦嚇、啊？即係唔係再做節目意思就即係會唔會拎支麥講嘢？咁但係 講嘢梗㗎啦， 講嘢梗㗎啦嚇。OK， 咁但係到禮拜一嗰日。咁係初四嚟噶嘛，咁又啱撞正，又係中文踩場嘅時間嘛， 係 咁我呢度做，就唔理想喺邊度做初四 年初四喺呢度做，係啱，係年初四我哋冇夾放嘅，即係我哋寫字樓有夾放。 你幾乎講個年初四喺維園做，千祈唔好曬。 年初四年初四放假噶嘛，原本話初一初二初三， 邊個年初四？ 初四都係公眾假期嚟噶嘛，係咩？咁我哋即係行政單位就放假噶啦，邊個嚟到翻工啊？咁最痛苦啲控制員要翻嚟啫嘛，幫你做節目，係咪啊？咁樣啫嘛。 所以禮初四我哋同大家見面咯，咁簡單啫嘛。 唔係㗎，控制員翻嚟做節目有封利是先啦。 係咯， 開封利是，其他嗰啲唔俾住啦。係咁。OK， 節目時間到，拜拜。